没再聆听，没再守护， 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一零三三。 在你心里已不重要，

情 all night， 只有那这一份情。悄悄收拾起，深深埋在我心底。想你，如果真有情，为什么悄然远离去？事到如今，只有自己怪自己。狠心无奈，偏偏我还想念你。Dancing all night， 谁叫我喜欢你？ Dancing all night， 只有那这一份情。悄悄收拾起，深深埋在我心底。 天的礼物，也能相爱的。

掺杂一些傻问题，你又说用什么爱你？如果你就这样离去，我的心会碎得像